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，提供高效、快捷、低成本的金融服务。 相信改变未来，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-49。 贷款需谨慎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，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时光流逝，斗转星移，三更天打过二点，打过三点去呢就是四更天，夜深人静，突然就听见这个锅台微微的有点响动，一般的人这耳朵听不见，只有侠客能耐练得炉火纯青能听见。佟麟把这眼睛就睁开了，唰，目光就盯到锅台上了，往两旁一看，镇东侠、侯二侠、李元同时把眼睛都睁开了。又过那么一会儿，又响了一声，紧接着又响了两声，突然就发现这锅起来了，一点一点往上涨。别看屋里的黑，这些人眼力非常足，所以看得非常清楚。这锅起来能有一尺半高左右，在里头黑乎乎的伸出个东西来，一开始没看清是什么，后来看清了，是有人拿着一条鞭挑着个帽子，探出来之后在外边晃了那么几晃。佟麟看着好笑，哦，这跟那黑店差不多少啊，先探探道，看看屋里的人睡没睡，有没有觉察。王八蛋，欺心何其毒也，我抓着你严刑审讯，问问谁叫你这么干的，黄国英究竟何许人也。佟麟可没动，可是镇东侠轻轻把腿一顺，比猫还轻，就来到锅台切记往这一蹲， 生心皆无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那鞭撤回去了，当然帽子也拿走了。又待了一会儿，冒出一个人来，此人周身上下一身轻，双手扒住锅台的帮，身子往上一掌，把上半身露出来了。镇东侠就在他旁边，东侠一看来了，王八羔子，呸！探三指掐住他的梗嗓，拇指食指一使劲儿，这位一点伤都没了，闭住他的气门，鹰拿燕雀一般，从这锅台里边就把他逼了出来。李元在身旁，李元点头会意，用磕膝盖一顶他的腰眼儿，拢二臂把他捆上，然后迅速的用手帕塞到他嘴里头，给他戴上嚼子，他的憋死。李元呢，在脖子上一抹子，把气儿给他送过来了。不然的话，气门给死住，不得憋死？抓活的还得问口供呢。一给他爬了，送过气儿来了。但是想喊喊不了了，嘴堵上了，嚼子都给勒上了。哎，第二个又上来了，镇东侠仍然用前面这个方法，又给勒上来。李元迅速的又给捆上了，当然了，也给这气门让他通畅了。连着两个，这第三个挺狡猾，这脑袋似上来似不上来的，有点犹犹豫豫的。这个二侠侯杰呀，你看上了年纪了，有点沉不住气。二侠在旁边蹲着一瞅，妈，王八羔子你怎么不上来？莫非有什么察觉不成？如果有了察觉，回去一送信儿，那就引出麻烦来了。我学我大哥，干脆抓住他得了。他一伸手，被里边这主发现了。哎呀，死了！二侠一把没掐住，这人缩回去了。镇东侠气得狠狠地瞪了二弟一眼，心说：“你七十多岁的人了，你怎么这样？”你等他再上来再抓他，这回坏了，肯定引出麻烦来了。二侠脸一红，这自己也恨自己，莫非老了手脚不给使唤了？咔嘛一声，这锅回归原位，把地道口堵上了。同林的皮子母鸡找鸳鸯月从玻璃瓶出来到院里头，因为这出事儿了，同林恐怕跨院撵的人那屋出事儿，他不放心要去看看。同林皮着子母鸡找鸳鸯双月刚到院里，就觉得脑后生风啊，奔后脑勺拍来，那也就是同林，换个别的主啊，不死也得受伤。做大将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同林觉着后脑勺恶风不善，赶紧低着腰往旁边一闪，后边的人是一鞭砸空。有一个家伙使双鞭呢，掌中都是水磨珠剪钢鞭，分量加重， 一身夜行衣，双边并在一块儿，奔佟林的脑袋拍。佟林一闪身，拍空了。这家用力过猛，身子往前一抢，佟林左脚当轴，右腿一甩，滴溜一转，跟碾碾转一样，就到了这个人身后了。左手子母鸡掌月往空中一立，正手月往里一递，嗨，奔这人后腰。那双月咱们介绍过，前的是个大月牙子，两边一边这个大尖子，尖子后头有鸡爪，那尖子比枪尖还快。佟林出手如电呢，寻思把他点伤了，哪知这小子还挺笨，没躲开。佟林也是个机劲儿，这一跃正好刺的肋叉子腰犬这地方，扑通，人躺下了。佟林低头一看，就见这主嘴歪眼斜，连蹬的腿在晃脑袋，绝气身亡，给扎死了。哎呀，佟林后悔，心说这家怎么这么笨，你要一躲也就受点伤，我抓个活的，哪知没躲开，捅的太深了。这他正想着，就听后边金风响动，扑奔脖下。呀，还有，佟林往下一蹲，后边的鬼头刀就扫空了。佟林转过身一看，一条黑影，身材高大，手中提着明晃晃鬼头双刀。这刀在佟林头顶过去了，佟林蹲着就在他脚下。佟海川赶紧把双月使了个推窗，望月是往前一递，能不下手吗？奔他腰来了。这主一看躲闪不及，大月牙子正在肚子上给蹭上。哎呀，双刀落地，肠子肚子都出来。这个还看了一眼，这里边就这点零碎都出来，活什么劲儿？腿一蹬死了吧，也完了。咱们说书呢得详细交代，您能听得清楚。实质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，与此同时这房上肉汁尿蹦下来，一个使双斧，一个使双剑，左右夹击扑奔佟林。佟林晃双月，左右招架，哎哎，佟林手底太快。再看两个贼是翻身栽倒，一个哽嗓冒气，一个前心口出个窟窿，都叫佟林给扎的是绝气身亡。佟林一看，这好，四个人全交代了，这俩小子刚死，头顶冷风刮起来了，房上有人念佛，跳下仨人来，一字排开站在佟林面前。 佟麟见灯光一看，大吃一惊。其中有个身材高大的老道，手拿七星丧门剑。佟麟一看，认得老熟人了。清风剑客云霞道士杜清风，这大三角眼，一目黄焦焦的徐然，浑身是一身煞气，上吹手，小个大脑壳的老头，手拿十三节蛇骨鞭。这是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，下垂手，黑的个儿，连蹦胡子，黑脸蛋子，抱头环眼，手中擎着一对八楞链子锤，正是野飞龙燕雷。这仨家伙比兄弟还凶，没想到今天晚间也来到公馆。由此可见，这个建州真是龙潭虎穴，这贼的胆子有多大，随便上公馆来溜达来。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，就来贼也是兴邦的一个两个，还怕人，一见人就跑了。这些贼则不然，是明目张胆。就见杜清风把宝剑一顺，冷笑了两声，佟麟还认识贫道否？佟麟把双月交单手往怀中一抱，点了点头，认识。你不是杜清风杜老剑客吗？然佟麟呐，嘿嘿，又相遇了，你这脸都露足了。前者在北京九宫主坟，你已经完了，你都没想到半截要冒出个老道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给你解了围了，你小子才解了条命啊，你才活到了今天。不过没关系，这笔账迟早要算的，我们知道你必定得来到建州，所谓的查办建山蓬莱岛，我们盼的就是这一天。今儿你果然来了，佟麟呐，这回你是逃不了了，贫道奉英王之命来取你的项上人头，拿命来！唰，宝剑一点扑奔佟麟的梗嗓，佟麟上步闪身，用双月望为一磕他的宝剑，啪啪啪啪啪啪！慢，杜清风，你先等等。无量天尊，佟麟，你还有何话谈？杜清风，你的胆子也太大点了，方才你提到九宫主坟的事儿，我也想把话跟你说清楚，你杜清风早就该死，是我佟麟一让再让，一忍再忍。就拿九公主坟来说，我师爷 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用扁鹊之法把你们全扁住了，本应当结果你们的性命，是我佟林在我师爷面前求情，再给你们留点机会，这才给你们解了穴道，放你们逃命。有这事儿没有？ 哎，有啊。 是在三月三亮标会上，你我在比武台上再次相遇，我佟林撇月亮剑，本命一宝剑把你的人头摘下，但是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佟林有些不忍，又给你留了一次逃命的机会，有没有？ 哎，有。 好，再一再二，可不能再三再四。我真不敢想象你杜清风这脸皮有多厚，在我佟某面前大言不惭找我算账。你找我算什么账？我亏你的，我欠你的，我佟林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你给我指出来。要有一样事我对不起朋友，危害老百姓，不用你伸手，我自己抹脖子或者碰头而死。你说我佟林哪点错了？ 他哪都错了，哪都错了。你佟林就不应该什么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就冲这一点你就死有余辜。 您听听，这不没理儿脚理儿吗？在这时，东侠、二侠、李元在屋都出来了， 一瞅，哗哗，这三位来了，各拉家伙站在佟林背后。 与此同时，前院也得着信儿了，灯球火把、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，铁扇先锋刘霞、张子美，南侠、北侠闻信赶到。就这样把三口给围在当中的，你看这三口一点都不在乎，那嘴撇得跟瓢一样。杜清风往左右看看，哎呦，呵呵，都来了。佟林呐，真难得，你手下的帮凶爪牙是真不少，这都是你的铁哥们儿啊。你还有多少？ 还有多少？都来，都来！ 我杜清风要是怕一怕，我就不是剑客的身份。佟林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是单打独斗啊，还是群殴？你随便，一块上也行，贫道奉陪。在场的人都知道杜清风不是东西， 很坏了， 但佟林不发话，谁也不能轻易过去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。佟林现在是正大光明的随行委员，代表官方，这帮人都是帮忙的，自然得听佟林的了。佟林冷笑一声，呵呵，杜清风，不要口吐狂言，各位侠客身份那么高，岂能群殴斗你？你不是冲我佟林来的吗？佟某奉陪，谁也不用过来。佟林呢，那火爆子脾气，你看平常瞅着挺恭顺的，到了一定的时候头脑一发热，佟林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啊，